谢主，很高兴回到了家啊！出门两个半夜，我们这两个半夜里面呢，在马来西亚有三个礼拜，在中国我去了两趟中国，一趟是到海南岛去了五天，然后回来三天以后又再去上海三天，啊，其中剩下的时间都在台湾，大概台湾有七个教会。啊，每个回去台湾，我要找两天的有空档的时间，都找不出来，非常非常的忙，几乎不是看这个人，就是看那个人，就是有这样子，常常去拜访弟兄姐妹，拜访这些牧师们，因为在台湾认识的牧师们有几十个，所以很多地方非常的忙碌，非常的忙碌。我先给大家看一点点，我这次宣教，我要花一点时间。我昨天晚上花了一个多钟头分享我的宣教，但今天早晨我只要用大概20分钟不到的时间，因为还要讲道。所以，我这一次最兴奋的一件事情就是看到在这里的这位弟兄。OK， 没关系，穿黄衣服的这位弟兄叫 Dr. Cole， 他是在马来西亚非常有名的一个肾脏专科医生，他帮助了很多人，很多人因着他的医疗，因着他的祷告，身体得到完全的医治，是非常奇妙的一个神迹。我就觉得这一次我在想说，我花10万块美金，如果能够遇见这个弟兄，能够跟他有这样的交谈，一起祷告，我的非常的满足。真的，我觉得这一次能够遇见他，我太满足了。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 mission trip 是非常有意义的，非常有意义的。因着他跟神的关系，我觉得可以让我很好好的效法。这个弟兄他是很奇特的，他夫妻两个都非常同心，右边是他的妻子，他们两个都同心合意，每天一起祷告，而且一祷告都是一个小时。不但是用悟性祷告，是用方言祷告，祷告了很久，两个人。但长期的祷告之后，有一天他在祷告当中忽然间魂游向外，他的灵魂就像彼得一样啊，就被提到天上去。当他提到天上去的时候，他在天上的生命河里面，他在那里走，在生命河里面走流，忽然间他看见耶稣穿着白色细麻衣，胸带就是金的这个带，腰束金带，然后头上戴着金冠冕，拿着膏油向他走过来。他非常的惊讶，他心里想，主啊，这是怎么一回事，怎么你会走到这个地方来。他说，主啊，我不配。他说，不，我拣选你，我特别要膏抹你。所以主就把那个膏油倒在他的头上。这个膏油一膏他以后，这个 Dr. Cole 完全他的侍奉变了一个样子。他是一个全时间的医生，但是他很热心传福音。从那天开始，神使用他的双手很奇妙，使用他的口。那有一个死人已经在医院里面死掉了，就请人家请这个 Dr. Cole 说 ：“Dr. Cole 有一个病人死了，你去看一下好不好？”他一去看，完全断气了，已经断气有一段时间了。他的手一摸他的身体，一摸奉耶稣的名，嘣，这个人的眼睛展开，然后身体开始动起来，就起来，就完全好了，奇妙。后来他跟我说，他从这个时间之后，他有4个人从死里复活，这是在马来西亚发生的，不只是在非洲，在马来西亚也可以发生。然后他说有一个病人，他的右脚已经是糖尿病到黑了，整个脚黑掉了，肾脏也洗肾洗了半年了啊。这个病人第二天就要去截肢手术了，那么他们的医院里面的一个医生就告诉他说 Dr. Cole， 你可以不可以去为这个病人祷告。他就去为他祷告，祷告完以后，第二天这个病人送到手术房去手术的时候，医生一看他的脚就吓呆了，他说到底是哪一个脚，两个脚都是白白的，都没有黑脚啊。那检查他的血，他说你的糖尿病完全好了，完全好了，你没有糖尿病啊。他说你的肾脏也完全好了，肾脏的指数现在正常，你不需要洗肾了，完全好了。然后这个事情一传开啊，这个医院里面就大大的轰动啊， 就很多病人就找他，甚至从印尼来的病人都去找他，而且在他的病人当中，现在的被医好的那个比例相当相当的高，因为他一方面神给他智慧聪明诊断人的病，一方面他一祷告神迹就发生，所以现在他也遭到印尼政府的逼迫，因为印尼政府说你在医院不可以向马来人传福音，但是他都口说不是我向他们怎么样传福音呢、啊？是因为他们得到医治，他们说因为我是奉耶稣的名给他祷告，他们也要信这位耶稣，那他们自动要信耶稣，我有什么办法？但是马来政府还是把他开除，从这个医院开除，他到另外一个医院去，同样的情形，很多人去找他，所以这个就是圣灵奇妙的工作。那后来我们是到他家里，他跟我分享这个，那然后我请他们两位为我们两个人祷告，哦，我也祷告差不多半个钟头，我说哇，他的祷告跟别人就是不一样，他的祷告真是蛮有神的同在，圣灵的能力。然后他跟我说的话，我全部录音起来，我现在一听我都会有一点惊吓，我说哇，我说主啊，你的拣选太奇妙了，太奇妙了，也透过他这样子的按手，我希望他身上的恩膏也能够到我身上来，我也开一点油，感谢主。因为我深深的相信，你跟这些有圣灵恩膏的人藏在一起的话，他们身上的恩膏多多少少会流到你身上去。哈利路亚，这是真实的事情，我们相信哈。你们现在我看见你们在过去这段时间很多的祷告，但我希望在这里的祷告当中里面，圣灵会大大的降临在你们身上，让你们每一个人都带着圣灵的同在出去传福音。你知道你们一为病人按手，病人就得到医治，这是教会复兴的一个主要的关键。教会如果没有神迹发生，教会很难复兴的。教会一定要不断有神迹奇事发生，要病人得到医治，瘸腿的起来行走，这个瞎眼的得看见，这个教会就很能够复兴起来，这是我深深的相信。我们看见马来西亚的教会非常的复兴，几乎我去的神召会每一个神召会都是满了人，没有一个是空荡的，都是坐得满满的，满满的人，上千人的教会，五六百人的教会都是满满的。所以圣灵的复兴在马来西亚真是很奇妙的哈。我今天就简短的介绍这个 Dr. Cole， 这个是在这个是一个年长的聚会，他们年长的聚会也是很多人的哈。这个其实我是弄错，不是东马，这是在吉隆坡的一个年长的聚会，有一个音乐，一个有音乐恩赐的一个姐妹叫做九恩。九恩她是一个音乐非常棒，神给她很多的很多的启示，她写了很多的歌曲，她可以唱福建话，可以唱英文，她中文是不会，但是她就是服侍这些福建人，因为在马来西亚很多 Hokkien 人，很 Hokkien 人，你会讲 Hokkien 话就可以去那里服侍哈。好，这是在东马，我是穿他们马来西亚的衣服。这是马来西亚的原住民的一个主学教室，我在这个地方看见他们的教室非常的简陋，我说那我赶快，我说我答应给你1000块美金，你赶快去把这个东西把它翻好，把它翻新好，那他们就去做了，感谢主，他们就愿意去做。那这是原住民的教会，在马来西亚有很多原住民的团体，他们都是几百年前两三百年前福音就传到他们那里去，他们生活都非常的困苦，在很偏僻的地方，他们以打猎为生，跟采这个油棕树的果子那样子生活，但生活都非常的贫穷，非常的贫穷。那我去看他们的教会，这个是很简陋的，他用这个货柜当着他们的讲台，那两个货柜连起来就是他们的讲台，后面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教会。这个原住民的藏屋是很特别的，他们的屋子这个50家人盖在一起，50家人，这个50家人他们叫做 long house， 就藏屋，50家人住在一起，楼下是养鸡养鸭，然后第二层是他们的这个厨房跟他们的大家的走廊一起聚会，那么第三层就是他们的住处。那么天气非常的热，大部分的男生都是没有穿上衣，因为太热了。那个姐妹们，老年人都留在家里，年60岁、50岁就已经全身都皱纹满满的，是相当的、相当的辛苦啊！这些原住民他们生活的很简单，我去那里吃过他们的猴子肉，跟他们的山猪肉，这些都是他们打猎到猴子就杀来，给我们吃，是这样子的生活哈。 这个后面的那个阿林呢，本来是有精神有问题的，而且忧郁症很厉害，在街头流浪的，被宝贝牧师找到了，就把他带到他的家里去，然后就为他祷告，长期祷告，这个他的这个忧郁症呢，精神毛病完全好了。他现在是一个咖啡店的一个经理啊，他这个是他哥哥的开的咖啡店，请他经营这个咖啡店。啊，这是常务里面的聚会，我们就到常务里面就是这个样子啊。这里面，这走廊是大家共用的，50家人共用啊。他们每礼拜都有一个晚上是常务的基督徒聚会，因为这里基督徒蛮多的，大部分都是基督徒在这个原住民里面。这是晚上的聚会的情形啊，在东马的常务聚会，我们去那里很辛苦的，晚上天黑了开1.5个小时在。在这个森林里面，这旷野里面这样开，而且路就是一条窄窄的这个石头路，非常非常的危险。但是感谢神，我们平安的去，平安的回来啊！啊，这是我们有一次到文莱啊，去看看文莱的情形。文莱人口很少啊，但这个政府这些官员非常的有钱，因为他们很多石油，老百姓电水啊，什么东西都不要钱，也不要税金，什么政府还每个月给他们钱生活。这里的人生活算是无忧无虑啊，但是政府都是全是回教徒。那在那里传福音非常非常不容易，我们就去那里去看一下他们文莱的情形。这是他们的日本店。在马来西亚有37个好像是这样子的一个24小时的祷告店，他们叫做荣耀之家，啊，这一家店呢是一个林金子姐妹，她在年轻的时候神感动她，看见这一块地方，看见这地方有200多棵的这个榴莲树，然后看见这整个环境，神说将来这块地方要给你，结果她在12年前哈，她大概是12年前，我记得没有错的话。他就去看到这一块地方，然后就用1000块的马币定金要买下这一块地方。他再人家给他出再高价，这个地主都不卖，就偏偏就卖给这个林金姐妹啊，林金牧师。所以他就先有1000块，然后其他的钱他祷告神就一下子就这几百万的马币就过来，他们就买了这个地方，建了这个祷告店，出于神的旨意，一定事情成就。然后他们从12年前开始，就24小时，1年365天，12年之久，从来没有停过一次。每一天每一个小时都有3个人在上面拉竖琴。敬拜神，底下的去参加的这些，他们有长期的20几个同工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竖琴，都会弹竖琴，然后每一天每小时都有人读圣经，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再重复的读，读到12年，从来没有停过。然后其他的弟兄姐妹就去那里祷告，他们医治了很多精神病的、忧郁症的这些被鬼附的，他们没有地方可以去，就带到这个地方。在马来西亚有37个这样子的一个祷告店，帮助了很多精神病的人恢复正常，他们在那里赶鬼医病，然后有很多圣灵奇妙的作为在那里。所以我们去了3天2夜，我觉得哇，这个地方太奇怪了，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人，12年从来没有见到过一次。我也被排到有一个钟头去读罗马书的第7章到第16章，读了一个钟头，每一个人读圣经的一定要读一个钟头，然后另外一个人，24小时从来没有停，12年没有停过，一直在这个店里面读经、祷告、敬拜，连续下去。这个我觉得全世界唯一的，大概只有马来西亚有这个情况。所以那边的属灵的复兴不是没有原因的，是因为有多人献上祷告，牺牲他们的时间在那里侍奉的啊，这是很奇妙的。这个是西马的农村教会，一个农村很乡下的地方，因为弟兄姐妹他们的敬拜一开始大家用方言祷告，全部弟兄姐妹全部说方言，说大概10分钟以后才开始敬拜。我觉得他们的太棒了，我说这个教会就是一个圣灵运行的一个教会。所以在乡下那么偏僻的地方，他们仍然很多人信主的，就是很不容易的。在乡下这些是福建人，都是福建人，跟我们一样的人，就是他们教会为什么能够复兴，就是带领的人哦，弟兄姐妹们，他们摆上，他们献上自己的时间。 这是马六甲的神召会的一个乡下的教会，你是有几百人，乡下都是农村的百姓哦，就是那么多人，而且他们住的教会冷气各方面的设备都很不错，他们马来西亚人并不很富足的，都是一般来讲他们的生活很简陋的，他们一个月的牧师的薪水就$300的，这学校老师也是$300的，生活的很简陋的，但是他们都很爱主，所以我们感谢神。这是马来西亚的这个100多年，1753年，大概开近200多年的一个教堂，好一个教堂，这个还留在这里，现在还在使用。所以马来西亚的福音比在亚洲里面算是最早福音传去的。那最早是在500多年前，这个教会传到这个马来西亚的时候，那个白的教堂是第一座，500多年前盖的，等于是我们明朝末年，他们就已经有礼拜堂了，在马六甲这个地方。所以福音，我们的中文圣经是在马六甲把它翻译好的，在马六甲印出第一本的中文圣经的这个整个新旧也是在马六甲印的，所以这个地方是有它的圣经的根源地方。所以我去到那里的时候，我就感受到那个神的同在，神的祝福真的是很奇妙。这是马六甲的神召会，他的礼拜六晚上的聚会也都是大概有好几百人，还有交几百人。他们这个教会是每个礼拜有四堂聚会，主日分成四堂聚会，这礼拜六是属于是英文堂啊，英文堂聚会啊，好像是中英文堂有翻译的啊，感谢主。这个是一个毡童，他是跳童的，他兄弟四个人都跳童，他的爸爸也是跳童。他的他为什么信主？他就是看见有一个九恩，我们带我们去这个基丹岛的一个九恩，他的妈妈以前是妇女跳童的，跳得非常厉害，邪灵可以让他的这个铁针啊，从这个嘴巴里面穿过去，舌头伸出来，舌头穿进去，用那个血来写咒语的啊。他发现这个九恩的妈妈怎么会信耶稣？跳童会信耶稣，因为看见那个跳童的想要跳童以前，他们先要邀请妖鬼邪灵进到他身上。那旁边有基督徒站在那里，一个好的基督徒，那个邪灵进不到他里面，他就发现说：你们中间到底是什么人是信耶稣的？在我们这里好不好？请你们离开这个地方，因为邪灵进不来，邪灵因为害怕耶稣哦，所以这样子。那个他的母亲这个信了主以后就生命很大的改变，所以这个弟兄呢，他就发现哎呀，那我也要信耶稣，既然耶稣比任何邪灵都大，所以他就信了耶稣，他就不做跳童了。那么他就陪着九恩牧师经常去一个叫做螃蟹岛传福音啊。这个我这个要花时间，花很多时间才能把他的故事讲。那他把他以前跳童的情形的照片给我看，他说他可以过火山，这个用炭火烧的火，他赤脚可以从那里走过去，不会被伤害到。但是如果旁边有一个信耶稣的人在那里，是有神同在的，记住不？这个跳童的人一进去就倒下去，身体就被烧了，就是这样子。所以耶稣还是最大的，所以他们就说：那我们都不要信这一些邪灵恶鬼了，我们要来信耶稣就好啊！这是很奇妙的。啊，这个就是他说他以前跳童的时候。他以前跳童的时候，他这个是他自己的照片。他年轻就开始跳童啊，这个东西从他的嘴巴里面插过去，然后拔出来，这个伤口又好起来。他说这个魔鬼也有他的力量，又有他的力量啊，所以就很多人就会很有兴趣，每年都有这个过火山的，是这个大型的这个邪灵的聚会哈。好，这个是那个螃蟹岛，他们叫基丹岛。基丹岛就是螃蟹岛。为什么叫螃蟹岛？因为他们都住在海面上，在海面上打房子，都是他们的住家啊，住得非常简陋。这个城基丹岛呢，有5000个人，人口只有5000，街上没有一部汽车，因为路都很小，所以只有摩托车跟脚踏车。5000人有33个大庙， 每一个庙都盖得很大很漂亮，但是人民生活得非常的苦，非常的苦。他们几乎每一个人40岁就看起来就已经老到像60岁这么老，就非常的辛苦，都没有受教育，大家都不识字，治理这里的百姓完全信靠偶像。所以卫理公会、长老会、其他的教会去了30多年传福音，一个基督徒都没有，没有一个人要信主，大家都非常迷信。所以有一个九恩这个牧师，他是个歌唱家，他是 Hokkien 人，他就觉得说这里住的都是 Hokkien 人，讲福建话，都没有人去关心他们，他们就放弃了，没有人愿意去。他说我去，他就带着那一个鸡童，那个过期的鸡童的弟兄，每礼拜五去，带着很多吃的东西给他们吃，然后招待他们，然后去关心他们，用爱心每一个礼拜付出，然后给他们唱歌给他们听，逐渐他们被他们的爱感动。他们有人生病了，他就把他们送在快船里面，把他送到大岛里面去看医生，他们发钱发力，这样子的爱心感动了这个岛里面的人。所以7年下来，这个教会现在已经有差不多50多个人啊，感谢主啊，就是要有爱心付出啊。这个30多年不能信主的地方，用神的爱去感动他们，教会就被建立起来了。他们带我们去，我们也去那里住了一个晚上，感受到他们的一个生活啊，是很奇妙的一个生活。那个左边的这个，他退潮的时候呢，这些人的房子的就露在陆地上了，然后陆地上的那个干干的地方的一点一点黑黑的，通通都是螃蟹，所以他们叫做螃蟹岛，到处都是螃蟹，那个黑点黑点，现在在电脑里面才可以看得清楚，我们这里看不清楚哈，这个就是螃蟹岛。啊，这是螃蟹岛的弟兄姐妹，礼拜五晚上也来了不少弟兄姐妹。你看他们每一个都很老啊，但是其实有的只有40-50岁啊，看起来就是60-70岁啊，非常的辛苦的一个地方啊，非常不容易的一个生活。啊，这是他们住的地方。这吉隆坡神召会的英文堂啊，这个英文堂上千人的教会。这吉隆坡的福建语的神召会啊，福建语神召会讲福建话的。这是尚文的爸爸妈妈，他的爸爸年纪88岁了，现在身体状况不好，有随时可能会回天家的样子呀，随时会回天家。啊，这是一个薰衣草的一个姐妹，她的丈夫是过去是吸毒的，坐监牢的，然后在监牢里面信了主，然后他生命完全翻转过来变成牧师，这个姐妹很愿意嫁给他，他们就经营这个，在苗栗经营这个薰衣草的农庄，那么也帮助了很多人，很多人喜欢到他们这个农庄去喝咖啡，他开了一个咖啡馆，也有一个农庄种很多的薰衣草。啊，这个是我们1985年来到温吉开放的一对夫妻哈，啊，一对夫妻是台福，过去是台福的，这个淑花跟他的舅舅都是苗栗人，啊，我们这次在三重埔去拜访他。这是高雄武昌教会，啊，这我们过去带领那个年轻的牧师。就是前面穿啊，这个看不清楚哈，他现在是在这里的一个主任牧师，这教会有几千人。啊，这个是刘进展牧师，他是现在高雄几乎是成长最快的教会，他7年一年就1200个人受洗，一年1200个人受洗，他们现在在盖一个5000人可以聚会的一个大堂，5000人一次聚会。他们预定在3年之内会有教会的会友会超过10000人，这是将来是台湾最大的一个教会。这个刘进展牧师对我们非常好，我们他来美国的时候，我招待他好几天，带他去到处旅游。这一次换他来招待我们去高雄的客家庄，然后他也带我们去澎湖，啊，这个是替我受洗的这个九十七岁的老牧师。坐在我的旁边的 我每一次回台湾，我都会去拜访他，去感谢他。我一直要感谢他，到他到天上，因为他能够把我带到主面前，我觉得这个恩情太大了，我不能够忘记这个恩情。然后另外这一对五十几岁的夫妻，是我这一次5月25号给他证婚的，给他证婚。这个弟兄过去是有很严重的忧郁症，啊，有很多年的忧郁症，简直整个家都破碎了，妻子也离开了。那后来神医治他，最近这几年就完全好了。那么他跟这个李牧师结婚，他结婚的时候就请我去给他证婚啊。这个是台北忠孝神召会。啊，这个坐下的是我的老同工。我十几岁的时候，他已经是30几岁老同工，现在他已经97岁了。啊，他的女儿招待我们在他们的竹南这个地方啊，吃一个午餐。啊，这一对就是你们帮助他们的高牧师高师母，就是投奉的这个高牧师高师母，他们生活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因为他牧养都是原住民的教会。原住民教会都是打零工的，所以他们教会奉献都是很少，而且教会的建筑都是很多地方要修改的，钱都不够，他们就开了一个面包店，希望能够补足他们的教会的需要，还有他们有负担，每年都到印尼去宣教，而且他们到印尼都是带着钱去，非常非常的有爱心。我们每一次我都会去拜访他们，回去台湾的时候，然后到他们的这个外面的这个走廊摆一个他们做的面包，他的做的面包是欧洲式的芬兰的面包，非常非常的棒，很多人喜欢哈，感谢主，他们很爱主。这是我的大姐，已经也是93岁了，我出生的时候她就是抱着我背着我。所以我对他每年回去我都要感谢他，每年都要送钱给他。我觉得这些在我一生当中帮助我的扶持我的人，我是永远不会忘记他们。这是一个美干啊，美干牧师跟宝贝牧师，另外还有在彭莫纳，在这个玛丽兰州的一对夫妻，他们到台北，我们请他们在这个精品茶楼，台北有个精品茶楼，他们的菜他们的东西比这个鼎泰丰还要好，好得很，很多人不知道，但是我每一次都会去这家餐厅，几乎都日本人光顾的。这是我们台北神召会母亲节的时候，母亲们到前面去照相，母亲们在前面照相。这个是我们两个人临时穿上朝服，大概清朝的朝服，我们穿上好玩。母亲节我们教会租了一套船，这个请所有的夫妻去照相留念啊，这是母亲节的节目。然后他们有很多的布置，让大家可以去照相的啊。啊，这是我去海口的时候。啊，这个高高的这个小妹妹呢，她8岁的时候就会读圣经，就圣经很熟悉，而且8岁就跟她的母亲两个人做代祷者，为教会祷告，为城市祷告。现在她已经是14岁还是多少岁了？那她妈妈一直呢，就是只有她一个孩子，她也很想要有一个儿子。我们也为他祷告，现在就生了一个儿子，很高兴啊！他大孩子已经15岁了，这个第二个小宝宝才出来啊！感谢主啊，在海口，这是海口晚间的聚会。我们在海口有3个晚上的聚会，那每一个晚上都是挤满了人，那个房子只能坐100个人，就挤了100多人。每天不同的 group 的人，有3个 group 来参加。那个晚上的聚会，这个教会是有1000个人，但是分成10个 group， 那么所以有几个 group 的 leader 来，我们有3堂的聚会在海口。啊，这是在海口的那个一个 leader 一个姐妹，她带我们到这海口公园去走一走。啊，这是在海口晚上的见证聚会，他们都见证怎么样子得到医治，怎么样子被圣灵充满，在这里分享他们的见证。啊，这个老姐妹是台北忠孝神召会一个 一个八十几岁的老姐妹，她已经有7年的时间风雨无阻，每天早晨6:30就到教会门口为教会祷告，为她的这个区，她住的这个地区来祷告，祷告一个钟头，7年从来没有间断，每天祷告一个钟头啊，没有人知道。后来宝贝牧师发现有这样子的姐妹，因为宝贝牧师住在教会，发现怎么那么早就有人声音在门口，发现哦，是一个老姐妹在那里，然后他就偷偷的拍了这个照片，因为他也不愿意让别人知道啊，这个服事是很宝贵的。7年时间风雨无阻，每天6:30到7:30在教会祷告，这个是神会纪念这样子的姐妹，我觉得是非常宝贝的姐妹。啊，这个弟兄是过去也是跳童的，是台湾啊，台南我们那里的一个郑明清弟兄的爸爸，他两年前吧，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就带他在郑明清的家里带他信主，他现在很好，在台北，在台南神召会，每一次他几乎是第一个到教会的，啊，非常好。啊，这是台南神召会的一个王牧师。啊，他是有2次的肝癌，严重的肝癌，他的肝几乎都坏掉了。第一次开刀几乎要死，几乎他痛得简直要跳楼了。他没有办法，后来神医治他了，完全医治他。然后1年前他又复发了，肝又有肿瘤了，又去再开刀，又去再做这个化疗，现在又好了哈。所以他就带我们去看他们教会新买了一个，用6000万台币买了一块大概1.5甲的这个土地，他们准备把教会能够迁移到这个比较宽广的地方，能够盖一个礼拜堂啊。这个带我们去看这一块地啊。我到这个澎湖的时候吃的海鲜，澎湖的海鲜非常的便宜，非常的好吃啊。这是刘进展牧师夫妇跟他的大哥请我们吃饭啊，这是澎湖的一些风景啊，周边的海岛啊，这个澎湖很漂亮的，你们回台湾应该去澎湖走一走啊，非常漂亮的啊，周边的风景都很多游客去那里啊，都是很漂亮的。这个是摩西分海，台湾有一个摩西分海的一个在澎湖，你看那个远远的黑黑的小岛跟这个大岛中间啊，会显出一条路出来，当海水退潮的时候，有一条路会显明出来，你看看哈，看看它显明出来，现在这个陆地显明出来了，从这个岛到那个岛，陆地显明出来，很多人去走这个摩西分海的这个奇景，啊，我们就从这个地方这样走过去，走到那个海那边，大概走10几分钟到对面一个小岛，再走回来。但是不要这个涨潮的时候你去走就被淹死了。但是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奇景，叫做摩西分海。这是台南福音堂为我们提早庆生啊。台南福音堂跟我们的结缘，就像我是他的家长一样，我们的关系非常的好。啊，这个卢延田是成大物理系的系主任，是我们过去在圣地亚哥带他信主的，他现在也非常的爱主。他看了我写的这次写的东西，他说啊，牧师你前面写的那个30几个配件没有分成小段，好可惜哦。他说我会把你的文章重新 arrange， 然后叫我的女儿是美术设计家，他会把你设计放上一些图片，以后会更漂亮啊。所以我感谢他，他给我这个 idea， 然后他会给我重新弄好。下一次我会大概印五六百本，我这一次只有印340本，不够分，我不够分，因为我又在美国有10几个教会，台湾我又分掉很多，所以只有带一点点来哈。啊，下一次我会用船用寄的，因为我飞机只能够拿差不多100多本而已，其他我都不能带了。啊，这个他给我建议说，我给你重新编排一下啊，这个非常非常棒，非常好的。另外一个陈荣新，这个也是个成大的一个数一个数 一个数学系的教授，那他是我们教会1985年成立的时候第一个人奉献第一张支票给我们做建堂基金的。那个时候他身上所有的钱就是2000块，他就是把所有的钱奉献出来，一张支票2000块，所以给我们做建堂基金，我们就用那个做这个种子。到了1998年，我们终于买了自己的教堂啊，这是神的恩典，感谢主。啊，这是台北的奇景啊，这个要动画才可以修，这个动画，这个是台北的奇景，这个摩托车1000万辆，早上从6点多到一直8点半的时间，这个整个台北马路上到处都是摩托车，太奇怪的景象。啊，这是我在我的家乡苗栗，我提早举办我80岁的生日的 party， 我的小儿子、小媳妇跟两个女儿都去了。我们在租了一个活动中心，我们办了一个见证分享会。见证分享会，我分享大概1个多钟头的见证。分享完以后呢，我就那个这是师母的来的家人，下面是我的家人。我的家人只有来了1/3，如果来了全部的话，大概150个人。我大哥家就50个人。啊，我们就是来了很多人，所以我的家跟师母家合起来大概就有80个人，然后再加外面的客人啊，都是大部分都是牧师们来参加，就130个人。这130个人，我是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送礼，你们也不要送礼物，我要完全免费招待你们吃一个客家人的一个午宴，非常棒的午宴，像台北的15000的那个午宴，在苗栗只要5000块一桌，所以我就办了13桌。办了13桌，再加上我印书印了3万多，我发了10几万，这个为了这个 party。 但是我就是告诉你们1毛钱都不要出，我完全愿意奉献。结果我在分享见证完以后，他们很受感动，我说所有要信耶稣的把你的右手放在左边，你们一起祷告。我发现我家里的人10几个人全部都这样。哎呀，我就说这一次的这个台湾的 mission trip， 我的目的达到了，目的达到了。我说以后有机会再去办啊，这样子的一个分享会，你要免费请大家吃，大家开开心心，又送礼物给他们，他们就来了啊。因为客家人的心态是这样子，你叫他们要包红包，他包个红包只来2个人，其他人都不敢来。我说不要包红包，你们尽量来，大人小孩通通来，结果就真的是来了很多人，所以我非常的开心。我这次用掉大概60万台币，我用掉那么多钱。但是我觉得很开心，我去到处去送钱，送这个教会那个教会，他们很缺乏的，送给他们钱。哦，没有60万了，我连机票了，我机票大概发了5000块了啊。哦，这个是整个 trip。但是感谢神，神都供应我们足足够够的可以用，这是要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啊！感谢主，我这个是我们吃饭13桌坐得满满的，最后差不多没有位置的，再几个人挤进去啊！感谢主，非常的棒，非常的棒。啊，吃得非常好。我们从上海还有2个牧师来参加，马来西亚也有牧师来参加，他们认识我们的，所以跟我们一起庆祝。好了，就这样子，我现在讲到了。要怎么讲到呢？还是要讲哈，还是要讲。我把我的道今天讲一半就好了哈，讲到我们11点45分就结束，给我讲半个钟头，讲多少算多少好吗？没有讲完的下一次来 continue。 OK， 好，我们开始讲今天的道。那今天整理请那个我讲的题目今天是说在圣灵恩膏里侍奉。圣灵恩膏里侍奉，这个是在台湾有一个教会有一个教会，台湾台北一个神的教会，他要求我，他说你能不能给我分享关于圣灵的工作这方面的这个题目。我说好，我就临时给他们预备了这个题目哈。 OK， 好，在圣灵的恩膏里侍奉，因为我们都有圣灵的恩膏，我们要在圣灵的恩膏里面怎么样子来侍奉。我们先来 读这个经文，在约翰福音7:39-40，耶稣在那个节期的末日，在节期的末日他就站起来高声的说，所以很难得耶稣高声的说，圣经说他高声的说，意思就是说他要讲的这些话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耶稣才要高声说，因为没有麦克风，他有那么多人，他要讲话，要每一个人听见，他必须要高声说。他说，信我的人就如 经上所说，所以耶稣对于旧约圣经他是非常的相信，这是神感动人默写出来的经文，他非常的相信。他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从信他的人，从我们的腹中，因为神的灵是住在我们的灵里面，灵就在我们的腹中。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就是说信他的人要领受圣灵的洗，领受圣灵的恩膏说的。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所以这一句话就告诉我们，当耶稣得着荣耀的时候，他就要把父所应许的圣灵浇灌下来，也就是耶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所说的，他说不多几日，你们就要领受哦这个圣灵从上面，就是我父所应许的圣灵了。他说施洗约是用水给你们施洗的，但是我来了，我要用圣灵跟火给你们施洗。所以我们看见这是耶稣的一个应许哈。耶稣在这个事情还没发生以前，他就告诉他们说，信我的人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我昨天晚上还跟这个莉莉有一个姐妹莉莉，她说有另外还有一个人，她说她有一次祷告当中的时候，她忽然间觉得她的这个腹肚子里面有一个水，她就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然后就从手蹦出来，就方言就说出来了。她说这个是非常真实的事情，从我们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有这个经历的，这个经历你们一定要经历到。如果你没有经历到，你的属灵的生命是软趴趴的，你碰到事情很多时候你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但是你若是有圣灵在你里面的话，里面的圣灵会指引你，他不但是在凡事上会教导你，他会指引你，他也会给你能力，我给你一个能力，让你的腹中出来一种的祷告的话，就是你的灵在祷告。当我们的灵祷告的时候，你悟性不明白是没有关系，它是造就你自己，让你的灵命可以成长。所以保罗说，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更多。为什么保罗要强调他常常说方言？就是因为他的灵里面常常跟神有沟通，所以神就借着各样的启示奥秘，让他明白许多创世以来其他的先知使徒们所不知道的奥秘，神启示给使徒。所以使徒保罗他才写出十三封的书信，是多么美丽的书信哈！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就像那个 Dr. Cole 一样，他每天都是悟性 灵里面的祷告，是不断的在向神呼吁的时候，神就把很多很奇妙的事情来彰显出来，给他彰显出来。然后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主耶稣这样子对门徒说，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每一次圣经里面讲到实实在在告诉我们，我们就是要注意听，要注意听，要领受下来。不但是领受，我们知道我们要把它行出来。我们知道耶稣讲的话，他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但是这个灵就是生命，如果你只是头脑悟性领受说很棒很棒很棒，但是你不做没有用，对你没有用。神的话是要我们去行的。如果我们有了神的道，但是不去行道，就是一个愚拙的人，把我们的根基建在沙土上，风吹雨打你就摧毁得很惨。所以你有了神的道，你就要去行，而且常常去行。所以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很重要的话，他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去做耶稣所做的事？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周游四方行善事，他医治一切被魔鬼所压制的人，他看到病人就关心他们，就为他们祷告，看到瘸腿的就叫他们起来行走，看到瞎眼的就开他们的眼睛，他看见死人就为他们按手，叫死人复活。这是耶稣所做的事情。耶稣说信我的人也要做，我们不但心里面要说阿们，然后我们开始去做。因为神的道，你如果是阿们，但是你不去做，这个事情不会发生。所以你越去做，越去做，可能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发好像没有发生，但是你要不要放弃，持续的做，有一天这个事情就开始成就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恩赐，要成熟，就是要开始勇敢的去运用。 你知道有恩赐，你知道有属灵的恩赐，但是你若是不运用它的话，有的人说啊，等到需要的时候主会告诉我，不是这一回事。因为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这些恩赐的本身已经是在我们里面，我们里面已经有了，但是你必须要去操作哪一个恩赐，你越操作慢慢而显明说啊，这是神要给我的。所以我们盼望这个九种属灵的恩赐我们都能够得着，但是我们真正要去操练是很少，所以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勇敢。他说信我的人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感谢主，还比耶稣更大。哇，我们简直是不敢相信啊！我们说主啊，这怎么有可能呢啊！但是耶稣说因为我往父那里去，所以就差父所应许的圣灵下来。其实是圣灵在做，不是你我在做，我们只是一个顺服自己，把自己交在圣灵手中，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去发挥他的功能，我们就顺服而已。这样子的话，我们就看见奇妙的事情发生。好，在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三节，正在五旬节之后，门徒们他们已经120个人被圣灵充满，他们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经历，怎么忽然间我们没有学习过的语言，世界上现在的语言有7000多种语言。从前他们第一，他们在巴别塔之前，他们讲一种语言，讲什么语言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我想大概是讲希伯来话，我是这么猜想，但是我不知道那个时候他们讲什么话。但是自从这个巴别塔神下来混乱地上百姓们的这个话，因为百姓们他们都是要造反，要宣扬人的名不宣扬神的名，所以神一下造反，嘣，地上7000多种话出来了。那今天这么多种的话，到底你讲哪一种，你懂不懂跟你无关，是你的灵在跟神祷告，你的灵知道就好了，对不对？我们这个不是恩赐的方言，这个是个人祷告的方言。祷告的方言不需要任何人明白，因为是哥林多前书14章2节告诉我们说，我若是用方言祷告的话呢，这个是向神祷告，因为没有人听得懂，但是在我的心灵里面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这就够了，这一句话已经够了，而且造就我自己。如果我自己不造就，你怎么去造就教会？有些人他们说，哎呀，我们不要那么自私啊，只是造就自己啊，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有说预言的恩赐啊，可以造就教会啊。哎，对不起，你自己不造就，软趴趴的你去造就教会，谁听你的？你不读书你要做老师，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本末重要不重要跟先后要搞清楚，当你搞清楚了以后，你就不会混乱，就不会混乱。我们看见使徒行传2章33节，彼得站起来解释今天所发生的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就说，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就是指耶稣已经死了，在地复活以后，在地上40天，现在又升天到了天上，已经10天了。就五旬节那个时候，圣灵浇灌下来了。他说，神用右手把耶稣把他高举，他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所以《使徒行传》2章就描写第一次圣灵降临的时候，是可以看见，也是可以听见。如果你我的经历今天是别人看不见，你自己也看不见，或者是说别人也没有听见，你自己也没有听见，那就是一个不是真正的有圣灵的浇灌在你身上。因为圣灵浇灌是一定是可以看见或者是可以听见的，一定是。你听见是什么？听见你说别国的话嘛，很简单嘛。这个别国的话呢，我发现啊，连马来西亚，我看见他们说方言的时候，我听见他们的方言都是好简单的单音的话。我说我今天要大胆的跟你们挑战，我说你们虽然是说方言说了很多，但是你们说的都是 baby 的 tongue， 都是很简单，滴滴答答答答滴滴，都是这样子的音。我说那个不是祷告，哎，对不起，哎，那个只是发出声音啊，像婴孩的声音，要吃饭，么么么么么么要吃饭，那这样子叫而已。那个只是证明他有生命啊，他有灵啊，但是不证明他就是会用方言祷告。我说方言祷告就是方言祷告，是祷告，是 language， 是一句一句的话的祷告。我就挑战他们说，现在你们若能信，圣经告诉我们，若能信，耶稣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什么？就是奉我的名 赶鬼，然后说新方言 New language， 不是滴滴答答的声音。我挑战他们，所以我这次去马来西亚挑战很多神召会，他们连神召会都是讲的不清不楚的方言。我说这个不行啊，你们一定要讲个人家可以听到话 language。 后来他们一下子哇，库纳拉巴伊托诺罗哥伊卡拉巴三德拉巴天德拉巴伊摩霍萨拉巴金德拉巴哈库纳拉巴烟德拉巴苏科伊塔拉巴孙达，这个就是方言，这个不是滴滴答答的话。我挑战他们，他们开始很惊讶，哎呦，原来可以啊！我说因为没有人指导你们，你们以为滴滴答答就是方言，那个只是一个 baby 的话，那个不成熟的祷告。你祷告一定是要有话，因为你既然祷告是有 language。没有人用中文祷告说哦，哈拉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然后十个钟头还是哈利路亚，那个不是祷告啊，对不对？祷告就是有话嘛，你有内容出来嘛。我们的灵应该祷告到有内容出来。我挑战，我在海南岛也挑战他们，哇，他们很惊讶说哦，原来可以这样。我说当然可以啊，因为没有人告诉你们，所以你们一辈子滴滴答答就以为你们在方言祷告，不是的，你们是 baby 啊。我就挑战他们，感谢主，他们就开始翻转过来。我现在大部分做的时间都到各教会去翻转这种情况，让这些 baby 的这个灵恩的经历里面，让他们成熟起来啊！真的，所以五旬节当天，你看见当圣灵，啊，我这节讲完我们就停下来了。五旬节当天，当圣灵浇灌在120个门徒们身上，接着我们看见彼得跟11个使徒站起来。包括那个马提亚也被选上了新的使徒啊，那个犹大已经走掉，他们就高声的对着众人传讲了一篇带着圣灵恩膏大能的信息。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以后，他的信息就很棒。我昨天听啊，我去参加一个教会，他们有一个新的牧师哈，新的牧师讲道，内容讲得很好，但是我会发现。没有恩膏，没有圣灵的火在里头，是吧？今天早晨他问我，他说牧师，我的祷告，我的讲道需要什么方面的改进，请你告诉我。我还不，现在还不敢告诉他，我想要找个机会当面告诉他，你就缺少圣灵的火，你的道讲得很好，但是没有火，人家听了又很快忘记了。只能在头脑里面，进不到人的灵里面的深处。我们的讲道不是要让人家听得说这个人很有学问，我们是要让人家灵里面有回应，然后接受，然后改变他们的生命。那这个一定要圣灵的恩膏，圣灵的能力，不然的话不可，没有办法的。所以你看彼得在那里讲了一篇道，他的道真是太棒。这篇信息如果你能够知道他信息的几个重点的话，就是我们今天传福音的一个重点啊，强调耶稣是神的儿子，强调耶稣是从死里复活，强调父所应许的圣灵和整套的完美的救恩的信息在那传讲出来。所以当天3000个人信了主，当天就受洗，这是教会发生的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当天教会就被建立起来，教会就这样开始建立，从此门徒就这样依靠着圣灵的恩膏展开了普世传扬天国福音的大使命。接着《使徒行传》，你就看下集第三章开始，一直到结束，一直到我们现在《使徒行传》，对不对？感谢主，我今天就结束到这里。我们一起站起来唱这首诗歌，好不好？我们唱这首诗歌。哈利路亚！这首诗歌是这样子，你们平时呢比较，你们这里好像没有唱过这首歌啊？何坤带回来。啊，宝慧师已经来，我没有唱过吧？没有唱过哈，哎，这是非常棒的诗歌，我已经唱了60年了，非常棒的诗歌，你们都不会唱，很奇怪，这太奇怪了。这个灵恩的教会不会唱这个诗歌，我觉得太奇怪了，因为这个灵恩的这个诗歌很棒的，来。 应当传此信息，只要有人指定。只要人人走心，只要有人引起，弟兄应当领情，传慈禧的信息，保会誓言前来，保 是已经来，主的宴席可喜，圣灵已经降临，只要有人指定，应当传此消息，宝会是已经来。请看万王之王，乃有金狮大光，所有属灵求王都到万全四方，现今共聚前方，我不开个高唱，宝会是夜间来，宝会是夜间来，宝会是夜间来，主的宴席可喜，圣灵已经降临，只要有人指定，应当传此消息，宝会是夜间来，宝会是夜间来，宝会是夜间来，主的宴席可喜，圣灵已经降临，只要有人指定，应当传此消息，宝会是夜间来，宝会是夜间来，宝会是夜间来，主的宴席可喜，圣灵已经降临，只要有人指定，宝会是夜间来，唱啊这道回响，飞沙山下必唱，所有众生在上，响应在响声浪，无穷的爱必唱，我来迎看歌唱，宝会是夜间来，宝会是夜间来，宝会是夜间来，主的宴席可喜，圣灵已经降临，只要有人指定，应当传此消息，宝会是夜间来，宝会是夜间来，宝会是夜间来，主的宴席可喜，圣灵已经降临，只要有人指定，应当传此消息，宝会是夜间来。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你已经得着荣耀，主啊被父立为主为基督，你已经坐在父神的右边，成为我们永远的君尊的大祭司，你把父所应许的圣灵今天差遣到地上来，也差遣到我们丰收基督教会里面，主啊让你自己的基督徒丰收教会里面，主啊让你自己的儿女们尝到 主啊，这灵恩的这个福分，灵恩的高摩，主啊，愿你自己再一次的来高摩我们众人，让我们领受你自己的圣灵的火焰，把你自己的福音传扬出去。愿你呼召我们，按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来点名呼召我们，让我们都成为一个火热宣扬耶稣基督福音的使者。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愿你来赐福给你自己的家，给你的百姓。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